第16集， 我是你的代教老师，教你东西，带你上临床，这是我的本职工作，是我带学生的责任跟义务。我是同性恋，我曾经有过男朋友，但是也分手很久了。我在无意中得知你也是同性恋以后，忍不住把你列入了约炮对象的行列。刚好你可能对我的代教工作比较满意，有了一定的依赖和尊敬，把这种感情当作是对我的心动的感觉，所以在我的误导之下，我们发生了关系。 赵老师，我不是，我是。 罗明瑶着急的要解释，赵斌摇了摇头。 你喜欢我，喜不喜欢我都无法改变决定，我没办法好好回应你的感情，我也不能让你继续犯错，我们之间不能够维持这样的关系。罗明瑶，我…… 他停了下来，罗明瑶在他对面无声的哭泣，他一言不发。没有再争辩，他的眼里是深沉的绝望，眼泪从眼角无声流落，那种震撼强过一切哭泣的声音。在他的诊室里面有过各种各样的哭泣，有因为疼痛的嚎啕大哭，有因为死亡的失声痛哭，但都没有他的眼泪更加震撼。他内心竖起的坚持几乎全面崩溃。他们在沉默中对望，谁也不愿意屈服一般。罗明瑶固执地看着他，眼睛发红，双眼都是水光。赵斌克制住自己突如其来的欲念，尽量平静着声音说： 你不要哭。 但罗明瑶根本听不下来，他努力压住自己的情绪。 好的，老师。 赵斌脑子里的弦一碰到罗明瑶这句话就断掉了，他几乎不过脑子的就说了出来： 做炮友可以。 罗明瑶呆呆地抬起头，脑子没反应过来，等他消化了这句话，他竟然露出一个微笑。 好的，老师。 于是赵斌毫无心理负担地走上去，捏着他的下颌吻了下去，满意地再次听到了想象中的声音。他们的生活似乎又恢复了正轨。罗明瑶在外科后期表现不错，他很勤奋，也肯干活，不叫苦不叫累，多上了几次台，适应了以后，偶尔缝线打结做点二柱的事儿，也算有点灵性了，没什么大错，人似乎也不是木呆呆的一个了。赵斌的状态本来就不受这些干扰，他给罗明瑶规定好了，做炮友就是除了他要求，不能再随便来他家做饭做菜，大家各取所需，相互慰藉而已，谁也不要付出太多，带饭什么的也全部禁止了，私下聊天也不能太频繁，只聊工作和学习。他工作繁忙，并不是需求很多的人，留宿的次数并不多。为了帮罗明瑶在学校做演示，他给了他一个数据统计用的表，让他正儿八经的收几个数据。周天上午赵斌上白班的时候，周露来跟他吐槽说，实习生现在就开始要求要下临床去复习考研。赵斌心里一动，问他现在这些学生是不是就要开始选专业了。 9月底预报名，预报名时候就要选好专业。哎，我那时候10月份才开始脱产复习，他们现在就想不来了。科教秘书跟我说，我说我怎么做决定啊？这个事儿只有报给主任啊，主任同意他们不来，那行，反正实习生也干不了什么活，大家怕什么？但是主任非要执行科教科的规定，不让实习生走，那就按照规定来嘛。 赵斌嗯了一声，自己低头沉思。 想什么呀，师兄？ 现在什么专业热门啊？ 我们医院就是神外，男生好多选神外的，8年制那边的学生大五都开始跟着他们唐主任上门诊了。哎，据说为了争唐主任的学生，里头还有挺多宫斗戏。待会儿我去跟8年的学生八卦一下。 赵斌瞥了他一眼，傻样。这时候外面传来了救护车回来的声音，两个人都站起来看。救护车里抬下来一个老年女性，意识障碍的，担架床下来就推进了抢救室。赵斌和周露都赶紧过去看病人，一进门周露就没沉住气。 这味道。 满屋子都是一股水果腐烂的气息，混合着酒味酸臭的发酵味道。赵斌直接发声指挥了： 止血糖马上测，家属赶紧输入发病。糖尿病多少年了？最近血糖控制的好不好？ 家属是病人的女儿，在门口一直探头要进来， 眼泪都流下来了。 糖尿病查出来4年多了，平时我们不住在一起，他之前在医院开的药一阵吃一阵又不吃，总爱出去听别人说的。前几天我听他说去看了个老中医，跟他说了个糖尿病的偏方，就没吃医院的药了。我今天赶紧去找他让他重新吃药，结果他突然就晕过去了。 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 赵斌挥手让护士把人带出去安慰。不在诊室的时候，赵吼王又开始压抑不住自己的气势。 体重目测大概50公斤的样子，葡萄糖250的，加上25单位的胰岛素进去，准备滴上先降糖，双通道，另外一边准备补液，血糖多少？ 测不出。 实习的护士弯着腰看血糖仪的数字，急得头上冒汗。 那就赶紧抽血，太重了，这个味道一闻就是酮症酸中毒。 赵斌一边说一边做其他的内科查体。 双肺还好没有录音，估计单纯血糖控制不好引起的。抽血，稽查常规，肝肾功、血糖、血酮、电解质、血气分析。若露，帮我打电话给内分泌，我先跟家属交代一下，把遗嘱下了。 周露已经拿起手机联系内分泌会诊了，赵斌又往里面吩咐。 胰岛素那一组液体滴快一点，每小时50毫升，只血糖一小时测一次，测不出来就抽血化验试测，根据血糖水平再来调速度。另外一个通道补液的等比例糖水，先入1000毫升进去。 走到门口，家属刚好办好手续回来，赵斌让他来诊室详细问病情。 你不要激动啊，现在病情确实很重，这个时候做家属的要稳住情绪，知道吗？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家里还有其他儿女吗？通知他们了吗？ 稳住家属，他打开门诊观察病历，开始详细问病情。 糖尿病有4年了，平时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这样的症状吗？最早是在哪里诊断的？当时血糖测得多高？给你们用了什么药？ 赵斌最近几天和科室里聊的最多的就是临床专业的问题，到底哪个科好，在急诊科竟然引发了相当激烈的讨论，连科主任周琴锦都参与了讨论。 骨科好啊。 周主任自己以前就是搞骨科的。 我们骨科现在分得多细啊，学脊柱啊关节啊这些的都是很新很精细的学科，新进展很多，新的技术也发展得很快。现在人生活质量要求高了，对肢体功能要求的也高，这些关节学科呀以后前景非常大的。 我们内科也有很多新的技术啊。 下面二线的不甘示弱也要争一争。 肿瘤那边很多新技术新治疗方案还有新的药物，现在靶向药发展多快啊，还有慢性病的很多还只能内科药物控制，都是一大块研究前景。 确实是。 周主任点头。 这几年发展的都很快，内外科都有很多新的治疗，指南更新每年都有新内容。今年新的那个通风指南你们看了吗？要不我明天就让周露组织大家学习一下。 周露发出痛苦的叹息。 主任，明天怎么可能来得及啊？ 周琴锦坚决地说。 来得及，你就把指南下载下来做个 PPT， 又不需要做得多好看，明天完全来得及。 根本不可能。 周露据理力争。 白天还有病房的病人会诊。